也会一点，浪漫会多一些，轻一点多一点，累死我也情愿，每天都值得纪念，浪漫每一天，只要有你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，只要有你，再多苦我都不。几点？今天是什么节？快起床刷牙洗脸。今天过情人节，为了你可爱笑脸，忙呀忙不停歇，每天都值得纪念，每天情人节。Hey, baby， 现在几点？你准备好了没？下一个约会地点，浪漫会多一些，惊喜一点多一点，累死我也情愿，每天都值得纪念。浪漫每一天，只要有你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，只要有你，再多苦我都不会累，我们都不会倦，然后爱到疯癫，一秒都不浪费啊，只要有我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，只要有我，再多苦我都愿意背，我们都不会倦，爱到疯癫，每一秒都珍贵，你在身边。 很高兴这对新人可以走到这儿，马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。接下来早生贵子，接下来儿孙满堂，接下来送入洞房。 等等等等，送入洞房不能那么快 ，OK？ 只要有你，只要有你。只要有你，你，只要有你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只要有你，再多苦我都不会累，我们都不会倦，然后爱到疯癫，一秒都不浪费哦。只要有我，每一天都是情人节。只要有我，再多苦我都愿意。 谁说已经不怕痛，爱人是不能够让的，你的天真叫我不知该怎么说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，世间男子已经太会伤人，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我们一样为爱颠簸在红尘，飘忽情缘总是太作弄人，我满怀委屈却提不起恨，可以爱的人那么多，什么非要我这一个，痴心是不能比较的，

信息大爆炸时代，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 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，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，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，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。 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，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数流莺。各位好，这里是清明节特别节目，我是李恩。清明小长假一大特色便是踏青，清明时节是公众踏青赏花外出旅游的最佳时期。万物复苏之际，清明时节去哪儿旅游好呢？今天我们来给您推荐的是西湖。杭州西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南方，它以其秀丽的湖光山色和众多的名胜古迹，成为闻名中外的旅游胜地，并且呢被赋予人间天堂的美誉。苏州，苏州是中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，中国重点的风景旅游城市。苏州景点众多，其中以园林与水乡古镇名闻天下。苏州园林是建筑、山水、花木、雕刻、书画的综合艺术品，集自然美和艺术美于一体，构成了曲折迂回、不以景换的画面。黄山，山中的温泉、云谷、北海、玉屏、梦幻等景区风光旖旎，美不胜收。黄山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内，由于山高谷深，气候呈垂直变化，同时由于北坡和南坡受阳光的辐射差别也很大，局部地形对其气候起主导作用，形成云雾多、湿度大、降水多的气候特点。凤凰古城，凤凰古城位于湖南省湘西的西南部，古城建于清代的康熙时期，因沈从文的小说《边城》而闻名于世。城内的青石板街道、沱江边的吊脚楼、众多的古建筑以及浓郁的苗族风情，构成了独具一格的湘西韵味。 爱多美丽，充满香气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